殷商武睡过来，血脂完全恢复了，国强还有些发烧。阿如一直在家没去店里，他看到垃圾桶才想起来昨晚剥的一些荔枝皮。你把垃圾倒掉了吗？ 对。 口罩好没？ 扎得严实呢。 谢池站到他旁边，倚着门框看他绣花，阳光下黄线金灿灿的，绣得真好。 哼，绣花式怎么样？ 不错，快成大师了。 哪有，姐姐净取笑我。 实话，国强怎么样了？ 好点了，不过还烧着呢。 晚点再看看，不行的话再去趟医院吧。 好。哎，哪来这么多荔枝？没见着有卖的呀，藤田送来的？ 不是，厨房里还有些，你们吃掉吧。 好，你要去店里吗？ 嗯。你在家照顾国强，我去就好。 嗯，哎。 傍晚，藤田青也让山下来接谢池，并没有去大型娱乐场所或是几个较为出名的饭店，地点约在一个日本老太太开的餐馆里，规模不大，客人也少，比较清静。他的这位朋友叫高桥富司，是个陆军少将，与藤田青也的哥哥也是好友，前年在淞沪战役中重伤，休养至今才痊愈，此次是受命前往河北一带，正是八路军游击区，途径上海，便停下来见见老同学。藤田青也25岁，比谢池小1岁多，既然是同学，应该也是差不多年纪，可他倒有种年近40的老态，身体又瘦又小，皮肤又松又糙，同身老脸看上去格外沧桑。高桥富司表面上对谢池客客气气，却俨然皮笑肉不笑的模样，浑身透着股气焰熏天的傲慢，总是在言语中隐隐表达对这片土地的蔑视。这顿饭吃得很不舒服，结束后藤田青也让山下送谢池回家，又与高桥富司换了个地方喝酒。此刻高桥富司才袒露心声。 你为什么找了一个中国女人？即便她很美丽，也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，但终归不是一个民族，非我族类必有疑心呢。玩一玩可以，不要当真，结婚还是得找我们大日本的女人。 小池夫人不也是中国人？你这样想太偏激了。 可我从她的眼中看不到对你的喜欢，她连看你都没有几次。 她就是这个性格，对什么都显得冷淡，感情也不会外露，怎么了？ 希望是我多想了。 而另一边，谢池没有回家，他让山下送自己去了旗袍店，张野还在店中，谢池让他去报务员那里跑一趟，传递有关高桥富司的消息，不久便收到组织回电。 是情况组织暗杀。 高桥富司随身有日本兵保护，晚上吃饭的时候，餐馆外面就有很多便衣兵，藤田青野也安排了宪兵在周围，行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第二天上午，谢池给藤田青野打过去一个电话，约他吃午饭。藤田青野昨夜喝多了，话音里透着疲懒。 喂，抱歉婉芝，我不能陪你吃饭了，等一会儿还要送高桥卷离开，与他吃个便餐，晚上的时候再去找你好吗？ 那好，我等你。高桥富司这个人十分谨慎，昨夜没有住在外面，去藤田青野家睡了一宿。这个时候藤田家周围已经引部几个同志观察周围动态。1:28，藤田青野与高桥富司从家里出来，高桥富司穿着西装，还加了副黑框眼镜，他这人不上相，真人与照片有几分出入，谢池昨夜就发现了这一点，怕别人认不出，才亲自上阵。他在远处的高楼居着，他已经很久没有亲自动手过，可一如从前， 坐起事来毫不拖泥带水，一枪打得干净利落，直中脑门。这种情况必死无疑，无论如何都是救不回来的。他立马离开了狙击点，将枪交给楼下等待接头的交通员，换上外套，搭上人力车，迅速撤离现场。整个下午他都待在店里接待客人做旗袍，恍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外面不时地路过宪兵队与汪伟特工的车，少将死在前往战区的路上必然引起各方面轰动，此刻怕是驻沪市领事馆、司令部、煤机关、各报刊等都忙得不可开交。藤田青也没有找谢池吃晚饭，谢池也没能联系上他，他的办公处电话一直占线，直到晚上九点多，谢池准备从店里回家，藤田青也的车出现在门口，他喝酒了，脸颊酡红，